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欢迎到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来到了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们是正在为您带来的一个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要跟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在这样一个周末当中啊，应该怎么去体验一下我们上周未尽的那些数码话题对吧。 哎呦，就上周穿的太随意了，结果要拿我开裂。 不是开链，是开涮，是开挂才对。对，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上一期节目未完待续的那一部分评测对比大照片的话，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 当然了，除此之外您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易直播啊收看我们活力982带给您的视频直播内容。 没错， 这里记住啊，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跟周六周日不太一样啊。因为一到五呢都是我们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相关的，六日呢是跟玩啊有关系的东西。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更快捷，然后过得更加有生活质量。 没错， 就要看周五的智享生活。 是的，每周五晚的5点到7点钟等待您热情的光临了。那今天呢请到了我们特别来宾，依然是我们上周跟朋友们也是熟悉的见面过的黄浩评论员。黄浩你好。 哎，各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我回去把上周拍的苗山照片全都导出来了。苗山今天能看到非常多自己的照片在我们的屏幕上直播里一个一个的浮现。 是是是，关键这个上周的时间啊有点点小紧促、啊、 对， 苗山呢这个一个劲儿的自拍，拍得很开心，但是可能我们网友们看的时间就没有那么丰富了。 所以你能发现吗，就是很多女生真的在意的不是拍出来照片什么样，而是自拍的那个 过程。 就是手机里头可能存了有100多张10来张那种 发一张 类似的照片， 对，最后我只选了一张发出来。 就会是这样的，所以 各位手机厂商对不住大家了啊。拍出来的如果觉得不尽如人意，那只是那个哈底片不太好。 但是好像上次 谈到底片这两个字暴露年龄啊。 我听奶奶说的。 但上次好像是有苗山比较觉得拍出来比较喜欢的照片的。今天反正我们全部把它全部都整理出来了。不管是后置拍的这种人像模式，还是前面的自拍，到时候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 好 回顾一下。 哎，我想知道你在导照片的过程当中 是边导边 贵夫人小叶子同学有没有说，哎呀，你最近怎么都啊天天在看， 怎么回事啊？ 对对，全都是苗山。 没有，我们都是很专业的电视工作者。 好了好了，这个题外话不多说啊，来先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潮流梦工厂之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我们这一周当中有哪些大事小情，我们看看这科技行业里面又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了。来，赶紧进入潮流风向标。好的，那么今天资讯的第一条啊，可以来先关注一下这个共享单车的事情。 对， 也来先跟朋友们预告一下，今天我们除了有这个共享单车的事情之外呢，还有另外一则消息叫共享宽带啊，不是，是固定宽带哈啊，就关于这个宽带的情况，一会儿也要跟各位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尤其呢，之前啊，我总在节目里面说这关于是提费降速这个事儿。 哎，上次还有咱们的 提费降速是提速降， 上次还有这个听众直接在咱们微博下面说这个。提费降速可还行， 可还行，对对对，这回 心里咯噔一下， 对对对，这回我们要把它这个事情再好好的跟大家伙儿说一说新鲜的一些个资讯内容。 对，咱们 先来关注这个共享单车。 好，咱们在这一时段呢，首先了解这条消息的关键字是"规范"两个字。这个摩拜日前呢，就在北京划定了运营电子围栏，用户呢可以在电子围栏中呢骑行停车。如果停在了电子围栏以外的区域呢，将从第二次起收取5块钱的管理费用。缴纳费用之后呢，如果在24小时内将车辆骑 回了运营区域之内，系统呢还会返还费用。摩拜方面就表示呢，北京地区的城市运营区域即将上线，运营电子围栏在城市中划定了用户可以骑行停放的城市区域，在 APP 上缩小单车地面，和这个地图显示的蓝色区域就是城市运营区。 那当然了，其实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电子围栏的概念啊，咱们也先做一个名词解释。 对， 因为其实说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名词解释的话，那之后我们的相关内容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听明白了。 对，我在想这个围栏是不是得有栅栏， 是不是有栅栏，是吧？ 对， 带铁丝网的，然后带电网啊。 对对对， 那是羊圈。对， 我一进去噌电一下。 来，我们做一下名词解释，什么叫做电子围栏？ 其实这个事情在很长，就是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头就开始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规划。我们知道之前的共享单车给我们带来便利的时候，很多人会带来了一些抱怨，比如举个例子哈，你像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哇，被这个共享单车路堵死了，而包括说 公交站的旁边， 对，像之前有个很经典的一个照片是在国贸桥那个地方，这个事情还引发了公交集团向一些相关的这个一些部门去进行这么一个投诉。那么所以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的主管单位也好，市民也好，也迫切的希望共享单车在给我们带来便利同时能否更好的去进行一个管理的一个工作，比如说该放哪儿放哪儿去，比如说像我们的停车场也不能乱停乱放嘛，这样的话会被这个警察开罚单，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呢，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光指望用户的自律，目前看起来是不行的，因为还是很多用户，比如说到哪会自己停一边了，结果这个车呢，可能就被城管或者一些管理人员就给收走了。 对对对， 其实也会造成说一个资源的浪费。 对， 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所谓的叫做共享单车坟场这样的地方啊， 还有像是合理的共享单车。 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神奇的是，有的时候开车在高速路上面还能看到主路上， 所以 这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当我们用户的很多时候他的个人素质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平均值的话，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强制要求 罚款。 不只是罚款，你像电子围栏就是这样的一些技术。之前的话，其实摩拜一个比较好的是，因为摩拜在共享单车阵营里相对来说是比较注重技术的。他们跟高通啊跟移动啊都会做那种定位，就他们的那个智能车锁是带定位功能的，知道你停哪儿了。 对对对， 所以它借由这个子功能去上线了这么一个电子围栏功能，其实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规划了。那目的就是说你在哪块可以停，出了这儿不好意思你连锁都锁不住。 那你心想就是，那我反正也锁不住就搁那儿呗，但是不行他还计费呢。 对，他就会不停在那扣费。 对， 所以他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来强制一些可能没有那么自觉的人啊，去把这个车停到该停的地方去。因为这几年就是大家共享单车过了那个狂热的追逐期之后，我们也开始反思这一个的确是好东西哈，因为包括说它能够解决很多用户最后一公里，比如说真的高峰点开车堵车，那我坐个地铁从地铁站去我的公司可能骑车十分钟就到了，非常的方便。那如何让这种便利的事情不变成一个城市或者是交通的累赘？所以其实这个是我，所以我们这个新闻标题叫规范嘛。 对， 就规范起来之后，不管是对于用户还是对于管理者还是对于经营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对， 因为最近也会发现说有些共享单车品牌因为做的不太好，或者是之前做了一些不太规范的事情，现在就是开始自然而然的被淘汰。这个当然也引发了一些关于退费的那个问题哈。之前有些企业这个他可能挪用了一些押金就发现说退不出来，这个也是在早期共享单车发展的时候的一些遗留问题，慢慢的都需要一点一点去规范解决它。 哎，我想知道这个区域多不多呀？比如会就是我想找一个停车的地方，还得骑回到原点。 来吧，咱们把这个新闻事件给它看完，大家全明白这些问题了哈。那首先呢，这个如果用户骑出了这个蓝色的区域，刚刚你提到这个蓝色的区域哈，如果骑出去了可怎么办呢？会有短信提醒和这个 APP 的推送提醒，提示用户要尽快啊将单车骑回到运营区域内。如果说你个反反复复老是这个超出运营区域，超过了一定的次数了，那会被要求缴纳车辆管理费。 对， 这车呀，您老往偏的地方去骑，您是不是往你家骑去了？是不是哈？那好，你买走吧，就是这样的。 这个摩拜的 管理费， 摩拜目前的这个客服就表示，用户第一次违规停车还不受处罚，第二次开始系统将从账户内呢收取5块钱的车辆违停管理费用。 嗯， 不过在用户缴费的24小时内，把任意车辆从运营区域外骑回运营区域内，而且停车落锁，系统判定会自动退回管理费并发放通知。 哎，对， 目前划定的运营范围大致为6环内区域。 划重点了哈，来好好听听。 6环内区域指的就是东到李桥庄、宋庄镇、张家湾镇、台湖镇，南到马驹桥镇、青云店镇、北臧村店，还有郎乡镇。 哪有北臧村 店？好，西。我们说西到青龙湖镇、永定镇、妙峰山镇、洋房镇、北到马池口镇、百善镇、小汤山镇和高丽营镇。 我跟你讲，一看这地名念的就知道不太 没 去自驾游， 没有人带我去啊！ 真的是啊，来，我重新念一遍哈，这个东。我怕大家伙可能记不住啊，再念一遍来，这个大家伙注意啊，划重点啊。东边呢是到李桥镇、宋庄镇、张家湾镇、台湖镇，南到马驹桥镇、青云店镇、北臧村镇以及郎乡镇，不是良乡啊，是郎乡镇。西到青龙湖镇、永定镇、妙峰山镇、洋房镇，北到马池口镇、百善镇、小汤山镇和高丽营镇。 好， 哎，这些个地方。 这个用户呢可以在 APP 里面呢查看到具体的电子围栏的运营线在哪儿。比如说我们就建议您打开 APP， 把这个 APP 地图缩放到最小的范围，然后就可以看到蓝色的区域就是运营的区域。 是的， 请您在运营区域内规范用车，这是客服建议的。 对， 除了运营区域， APP 地图上还标注了摩拜单车推荐的停车点儿。 哦， 用户呢将车停放在推荐的停车点儿，还可以获得一些优惠券啊，或者是商户的奖励等等。哎， 其实都是通过这种运营的手段让大家对进一步规范化。我举个例子，你像那个王府井，因为说实话，比如说我有时候下了节目之后，我会去王府井那儿吃个饭或者什么之类的。 老远啊， 就是会骑个共享单车过去。 嗯， 那里面就会画了一条区域，是在东方新天地对面的那个，就是在那个北那个饭店后面的那条街上有一个 中环跟那个北京饭店后边那个。 对，他中专门画了个区域，里面停的就是共享单车。 哦， 他会告诉你说现场也有那个在维持秩序的这个城管，就会告诉你说你停到那里去。他会就是现在市政也会专门画出一定的区域来给你去停车。 嗯，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规范起来之后，就会让这种一开始比较无序经营的共享单车成为一个不再是一个累赘，而且进一步的优胜劣汰，那么就会让整个的秩序，就是它真正变成服务公众的一个东西。 哎， 因为它后面还有条新闻，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嗯， 就是另一家这个厂牌最近活得不太好，出现一些问题。 之前这个摩拜呢说还挺好的哈，这个重新进行整合之后哈，摩拜呢目前也表示说，运营电子围栏上线也会更好的引导用户们文明规范用车，更高效的去配合主管部门做好单车的共享管理工作。 对， 啊， 因为摩拜呢，它从一开始摩拜的车我们都知道，我们骑过它，感觉就是比较贵的车，不仅比较贵，而且就是骑上去那个车挺沉的， 质量好。 对，而且你看摩拜其实很多的车还都是老车，因为它不太容易被整坏。 嗯， 包括它的锁是智能锁，这样的话它一开始上线就智能锁，它后面就不用再去更换智能锁。 嗯， 因为之前另一家厂商的小黄车就被吐槽说经常会被破解打开它，因为那个锁是一个不是一个智能锁， 是一个普通机械锁的感觉。 对。嗯，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所谓的这个共享单车坟场里头有很多小黄车，就是因为这个很容易被损坏。 嗯， 结果这家公司现在运营可能就出了一点问题。 是的，来看看啊。嗯，这个目前来讲 OFO 啊，就是小黄车啊， 小黄车 对，陷入了欠费的一个这个境地哈。啊，那日前呢，这个有小黄车的 OFO 的智能锁通信服务商老师说了，由于这个 OFO 啊拖欠他们的通信服务费，那么这个服务商呢将对其服务的300万辆的共享单车智能锁停止服务。那么 OFO 也回应说了，不会存在信号被掐断等问题，车辆可以正常使用，不会受影响。但是这些个解释你觉得能够说服 很难讲。 我们的新妈， 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有点风吹草动，大家都知道了啊。 对， 就有报道显示呢，一家 OFO 单车的智能锁物联网通信服务商的负责人就透露，由于 OFO 超过半年时间不能支付智能锁的通信服务费，所以服务商将会对其业务涉及的300万辆单车智能锁内的物联网卡陆续的停止服务。而停止服务后，这个小黄车将会无法定位，无法远程升级维护，密码更替失灵，用户关锁后无法自动停止计费等等。所以呢，这个企业的文件就显示，经多次的催缴， OFO 香港公司全资的子公司东峡大道一直未能支付 东峡大通 自2017年11月起的费用。如果在7月25号，哎呦， 7月25号，对，也就是前天啊， 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所以说26号已经暂停信息服务的意思是昨天开始， 这300万辆的共享单车就应该开始逐步的停止通信服务了。 怪不得我家楼下现在小黄车都在，没人被骑走，原来 骑不走， 有可能是骑不走。对 对, 我们那个小区，你说这事我就发现，我们小区晚上的时候就是摩拜很多，但白天一出来摩拜基本上是没有， 都没了。 对, 对，就可能大家觉得摩拜能用。 对， 而且最近好像因为也是经营问题，摩拜在还是可以用月卡那种方式的，但是 OFO 是必须，而且摩拜现在免押金了嘛。 对、 OFO 还是要押金，所以估计骑 OFO 的人也少了很多 呀。你说我现在就想掏出手机给他取关然后退费、 所以你看他都会欠这个他的服务商的费用，对吧？通信费其实如果300万辆车这样的一个半年左右的一个通信费，应该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对， 他欠服务商的费用的话，你认为他到时候给用户退费能够很顺畅吗？ 你先播一会儿，我先退一下 你先试试看是吧。啊，你不妨就赶紧先点击一下试试看，一会儿我们来做一个节目当中的这个现场报告，好不好？ 真的好，我试试能不能。 急了吗？ 我现在心里已经没有别的事儿了。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呀、啊！刚刚你说要取关的哈， 我是取关。啊、我主要是意思是我现在读了这条新闻之后，我心里已经没有别的想法。 你觉得可能已经取出来了？ 对，我现在感觉是这样的。 来，现在你先展示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押金的情况，如果有的话，给大家去展示一下镜头里边的这个画面。 特别好， 啊、 你看啊， 对， 我先登一下路，好久没有骑了。 好好好，你看这 一看就是没有骑了登路。 说实话，真的不够好骑。 我里还有100多块钱呢，当年充的值、啊，但真的好久没用过了，因为 这样你慢慢找着。然后可以截屏发给我好吗？ 好， 哎，然后我一会儿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给大家去展示一下你这个截屏画面，这样更加真实有效，好不好？ 好、 哎、然后的话，你当你这个退费申请了以后，看看能不能够有效申请，申请完了以后什么结果没有， 对，那如果 都截屏发， 如果退得很顺畅的话、啊、那其实也可以打消大家的这个 疑虑。对对 对， 我们用这节目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来去做这样一个体验，好吗？ 我们要不继续报后面的，然后 来 让苗山继续 退 着费。 你先退着你的费啊！我们先来看下半一条资讯内容。下半一条资讯内容啊，这个特别的，就是大数据带给我们的一些体验啊。因为很多人都会说了，在家里边， 哎，我想说一句啊。现在不知道是为什么，红包提现功能现在已经暂停了。 哦、好，截屏发给我先，待会儿你再慢慢总结你的事儿啊，别插话啊。来，咱们先说这宽带的事儿。 好嘞， 宽带怎么了呢？这个在昨天7月26号，宽带发展联盟发布了第20期的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2018年的第2季度的一个情况。报告显示了2018年第2季度呢，我国固定宽带跟4G用户的下载速率双双超越了20兆啊，这个比率是。小 B 啊，20兆小 B。那么，2018年第2季度，我国的固定宽带网络平均下载速率达到21.31兆。那同比2017年第2季度呢，应该是提升的51.0%。那么，我们国家的移动的宽带用户使用 4G 网络访问互联网的这个平均的下载速率达到了20.22兆，也同比上涨了50.2%。也就真的在提速，真的在提速。我们有组图要跟朋友们去看一下哈。 对，而且这组也会发现说，我们用户在用手机的时候，不只是普通宽带，用手机的时候，整个的体验提升也是比较明显的。 嗯，来先看看这样第一张图片，这、就是目前来看的一个数据的对比的情况，包括是2018年的第2季度同比去年的时期，这样的一种固定宽带以及移动宽带的两种不同的速率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关于这样的一个网页浏览的时间，平均的首屏呈现时间，也可以看到不到一秒，才0.98秒就可以呈现了。 对 啊，这是目前第一张图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哈。另外可以看到， 最明显的就是3G 跟4G 的变换，这个数据的差会非常的大，我们看上去很惊人啊，因为3G 时候的下载速率是9.32兆，4G 以后是20.22兆，提升了一倍多，这是一个很可喜的数据。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张图片，这是一个柱状图啊，来看看这个各个的省固定宽带平均的可用下载速率，这个不是一个理论值对吧，这个叫什么叫做可用的速率啊？好， 可用的一个速率是指说，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网络有它的理论速率， 嗯， 但是可用指的是，比如说你像尤其是像移动通讯网络， 哎， 那我存在一个问题，说你在这头到底实际上能达到多少的速率？ 嗯， 又说它跟理论值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对。 那么其实也能体现出运营商的网络容量那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整体网络容量是一定的。那么如果它这儿用的用户越多，那么每个用户分到的实际可用的速率就是越低的。 嗯， 所以这个也考虑到运营商去建设网络容量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想现在对运营商来说，扩容现在是一个关键词。 嗯，来，那么其实扩容的确是问题，因为马上2019年就是5G 也要上用了哈。 对的， 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也是期待一下。我们继续来看这样一张， 人家说你只要不退押金，送你5块钱，我稍微有点心动。 5块钱可能连一碗面 不是，他是这样的，你看啊，他第一轮说你退押金， 来，你先截图吧。来来来，截图先发给我呀，要不然 我先讲述一下啊， 因为你那个头那个屏幕可能看不太见吧，这样的话面对镜头。 那就这样吧，我现在先把我刚才截屏的这几个发给你， 哎，对， 好不好？ 发给我，然后的话我们挨个捋着说，好不好？ 对，因为刚才我试图啊想退，然后他就说你能不能不退？问我， 求你。 对，然后我就说我要接着退，然后 笑话呢。 然后对，然后他就显示说好，我送你一张优惠券，你还退吗？我就接着点我要退押金，然后他说我送你5张优惠券，你可以留下来吗？然后 这是自动的吗？ 自动的。然后呢，我接着摁退，然后呢，他就说，那我再送你5元余额，你要退吗？到这一步，我确实心动了。 哎，这是互联网营销方法，就是还是很厉害的啊，不得不说。那我们来先继续把这宽带的事情说完，然后的话你慢慢的继续来下一步。心动不如行动， 哇，真的立刻就出现了，多5块钱 啊，对。那你关键是要退押金，这个情况很重要，押金可不是5块钱呀、 因为我现在里面还有20多块钱，他说退押金那个钱可能就不退了。 真假的？ 他刚才显示是这样的 啊，这样的合理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不退了。 余额不退只退押金这个事儿合理？ 这个其实不合理的。这个事情其实如果就是大家可以去，如果有这样的相应规定，可以直接投诉到这个 工信部吗？ 对，网信工信部、或者是相应的一些市场管理机构，比如工商局，比如说消协。 哦，所以说你看啊，苗山是一个非常喜欢这个把自己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做到满的人。 好，我懂了，一会儿下了节目我要去干什么。 对对对，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张图，这也继续是来自于宽带联盟的一个报告啊。来看看这样一张图呢，叫做各个主要城市的固定宽带平均的可用下载速率，目前上海依然是排第一的，北京排第二，济南排第三，而并不是其他的广州和深圳。而在刚刚这样一张图当中呢， 我们得休息一下再接着分析了。 哦，是的是的，我们一会儿再跟朋友们分享更多关于宽带的事情。 一退一个时段就过去了。 真是啊，退一个费这么费劲呢。 稍微休息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切的声音。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来，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正在为您直播啊，智享生活单元数码来了。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刚刚是看到了有这个一个退费的过程啊，关于这样的 还在退，我其实 还在退，对，苗山还在退费当中。但是我们刚刚是发现我好像忘记了播我们这个智享生活的这个单元的片花哈， 那得再播一下。 我们得再播一下。 放眼一望去，怎么这库里全是我的脸？ 因为一会儿啊，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展示用各种各样手机拍的上周的苗山和本周的苗山，它的一个真实对比，是不是吃胖了？我们一目了然。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那么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宽带这个事情。 对， 其实刚刚呢，我们来看了一下各个城市的情况， 嗯，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各个省。那其实呢，排名第一的也依然是上海，排名第二的是北京，第三山东，很相似啊，跟刚刚的这个各个省和各个的这个主要城市的排名前三甲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再来看一下下面一张图片，这也是呢各个运营商固定的宽带平均可用的下载速率的一个柱状图。我想这个图可有的说了，有意思哦。为什么中国电信排名第一，联通第二，移动反而最慢呢？ 啊，它有一个综合速率的考量。一，这个移动用户数最多，我们讲用户数最多的话，因为它这个是个平均数哈，那么就会导致说可能在部分地区它的那个整个的用户数一多的话，就会说网速比较慢， 会拖后腿。 拖后腿。电信之所以快，是因为电信的用户相对比较少一些。联通其实早前的速度也很快，但是最近可能有些联通用户已经感受到联通的整个的网络速度会有一些下滑。 而且我觉得它的覆盖现在也变得不好了，变得更不好了。 主要是因为用的人多了， 对， 因为自从它开了各种网保强卡之后， 对， 以各种不限流量卡之后，这个其实我们就知道它的，因为它的网络容量就这么多，那么人数变多了之后， 它的大家分到的整个体验就会下滑。比如说像腾讯的网卡、 嗯、 现在的数量是最新的数据是已经突破了1亿的用户， 还有 光一个腾讯的网卡就有1亿的用户了，你想想看。 所以说很可怕。而且的话据了解说啊，因为在上半年的这个上去年的下半年的时间当中，联通的第一大的这样的一个投放的业务就用来去做拉新用户。 对、 哦、 所以之前才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抱怨说联通对新用户特别好，对老用户 就是爱答不理。其实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在他们业绩考核里头会很多的关于新用户的一个部分，当然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厚此薄彼，因为老用户才是为你创造了很多价值的用户。 就是嘛，我在想每次接电话说、啊、尊敬的五星用户您好，您倒是给我们五星的相关的资费待遇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让我有点理解不太了。 移动你觉得服务好吗？ 起码移动的信号是 OK 的、 移动的营业厅的，说实话移动的营业厅跟客服的那个服务还真是不错。因为基本上你问他所有的问题，他的营业厅跟他的这个电话客服给你的答案是一致的。 嗯， 比如说要改套餐，比如说我上个月是刚刚把移动换成了移动新的那个不限量套餐、 嗯、 我打电话就全部完成了。你要怎么退订，他有的退不能通过电话退，但他会告诉你说这个短信指令是什么发给你了，就顶多打两个电话能全部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 对 联通是这个我们电话不能办， APP 没有办的渠道，您可能要自己跑去营业厅一趟，而且要带着你自己的身份证。 而且你会发现营业厅里面的人，联通营业厅里全是人， 对它的效率 当中的话，效率会非常高。 对，移动它是有些 分店吧？ 对，移动它是有些业务不用去柜台办的，比如说你要去补卡或者是换卡的话，旁边有个自助的柜台， 前台哎，都 直接在那就帮你完成了。 哎，但是我还想吐槽移动有一个事件啊，其实到现在这种事情是没法解决的。 对， 我举一个例子，我妈呢之前在外地的时候，她的手机卡突然就有问题了，所以就根本开不开机，打开机上显示无服务，所以这张卡相当于是消磁还是怎么着就不知道。他就在外地当地的移动营业厅就说我想补一张卡，移动就说哦你这是北京号，你得回北京补。我妈说那我现在就在这儿住啊，那我也不能为了这张卡回去一趟。人说也对，那我先帮你联系一下就是总机吧。他们就联系下他们的客服，给了他们权限，说行阿姨我能帮你退了，那请您输入一下您的客服密码。我妈说我从来没有设过，所以不知道， 那帮您初始化一下吧。好， 对，然后他就说 给您发验证码， 对，给您发验证码。然后我妈说现在我开不了机，怎么收验证码呢？他说哦那不行，没有验证码不行，那您就回北京办吧。我妈说那你这个现在我怎么办呢？我说你们这么多年的老用户。移动说那没办法，现在要么就是验证码，他说我带身份证也不行吗？啊，身份证也不行，必须有客服密码，没有客服密码就重新给您设一下用验证码，那就死循环。 我跟你讲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因为之前啊可能在这个不只是移动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运营商吧，经常会有是冒用他人身份证办理业务的情况。 嗯， 所以他要求要有验证码，现在是也是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比方说我就曾经丢失过一次身份证， 嗯， 结果呢我这个身份证就被不法分子用来去办了移动的号，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名下有4个号移动的号，直到有一天上个月我才发现我想办一个业务移动不给我办，说我在黑名单里。然后呢我就去查，好，我去营业厅查了以后说先生您好，您名下有4个号，有一个欠费1000多，有一个欠费5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已经销号了。我说哦，那个怎么办啊？那个欠费1000多那个东西啊，那个不用担心，那个号也已经停机了，但是的话您得需要自己去到这个移动的话费管理中心，要去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业务办理，证明自己不是这个号当时的实际拥有者，且这个话费不是你花的。所以他当时呢我就可以对比当时我的身份证的丢失的时间和我的身份证新身份证的新办的时间，再对比这其中这个号的办理时间以及它的消费情况，还有一些相关的消费记录， 你要提交证据 对 吧？ 对 对， 但是他会帮你取证，这个很好。我要是我自己我哪儿取证去啊，是不是？于是经过了10分钟的和这个话费管理中心这位大爷这个非常良好的聊天之后，会发现完事儿了，这业务办完了。他说了你放心吧，你再去业务已经没有黑名单了，你就可以办任何的正常的业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当时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只有3星的移动用户，给到我了一种5星的服务状态。 哎，但是人告诉我， 但联通那个我要讲，联通也 SKR, 我也是 SKR 联通那个也是之前我有一个黑名单的事情，因为最后 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投诉到工信部， 这个闹大了。 工信部去调出了当时半夜五十名办业务，他会有一个办理人的一个照片，有存档。 嗯。 然后一开始联通还说就是那个存档没了，但最后是调完之后发现这个人不是我，因为很明显，嗯、然后就从联通的名单上就去掉了。 对对对。 但那个事情是通过投诉到工信部，而包括上次有次转套餐，也是我投诉到工信部之后，然后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之后， 哦、 才解决这个事情的。联通真的，联通的微博投诉非常有用，因为他们的官微的跟进非常的快，他们可能是不同的部门在跟，就比他们的营业厅跟电话的其实都有用。其实不是说就是你在微博上必须要是认证才行，而是普通用户你在微博上的这个投诉也会非常有效，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 好，那其实呢，大家伙赶紧把微博装起来哈，也可以用一下，而且关键通过微博还可以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马上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别忘了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嗯、 左下角直播间您就点进来看到了， 是 这个通路特别的好用啊、 嗯、来继续看下面一张图片啊，来继续关注一个关于宽带的情况。移动宽带下载的速率目前来看啊，4G 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速率是大概是在19兆左右这么一个情况， 比较均衡， 比较均衡啊。然后呢，四 G 的联通、电信、移动的这个速率呢，就看到好像这个有点波峰和波谷了啊。这个联通呢，目前最高，然后是电信，然后是移动，那平均是20.22兆这么一个情况。这只是第二季度的一个数据。我们来看最后一张图片，就是固定宽带的视频下载速率方面。视频的下载速率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用户在看剧的时候的体验情况。 嗯， 我们都会遇到过缓冲中请稍后， 对 啊，这种情况。那么看看这个平均的视频的下载速率是红色这个部分，18.81兆，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数据。那另外给到了我们用户们，其实啊，这个无论是说是忙时也好，还是闲时也好，它的上下的浮动并不大，大概在2兆左右。这对于我们用户来讲是可以看 1080p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 对， 完全无压力的了，应该说是拖动那个进度条随拖随有的。 其实很多用户现在办了那个大网卡之后已经习惯了，说不再去缓冲、 嗯、 因为像大网卡它对于微博包括微博上的视频以及腾讯视频它是免流的。而且移动也推出了针对移动自己做了一个咪咕视频，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看到咪咕有很多的广告、 哎、对， 其实移动也在针对自己的咪咕去做了很多的免流量的应用。而且咪咕也因为咪咕跟这个央视的这个 CCTV 的那个播控有一个合作、 嗯、 所以甚至你可以在咪咕上免流量去观看在线的 央视的 直播，不只是央视，只要是在央视平台上的，包括很多省级卫视的直播也能观看。 嗯，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四 G 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视频应用已经越来越多的成为消费者的一个重中之重，而且甚至连抖音这样的 APP 都开始推出联名的抖音的不就是免流量卡 啊？ 因为你知道抖音能费你多少流量吗？ 是的，好费， 超多。 有的人真的，你别看小视频，有人就这么能一下子滑着滑着滑着滑着看一天，那几个G就走了。 嗯，真的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后台可以看到每个程序所使用过的流量，它会有一个记录啊。如果你是一个细心人的话，你应该能够不难发现。好，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流量事情，我们大概先聊完。苗山那边的截屏怎么样了呢？退费的情况， 我截给你了一批，但目前走到第二步就找不着退押金， 找不着退费按钮了呀。 对，哎呀 啊！ 我还为了他特意把 APP 下了，因为以前我都是在小程序里面直接。 来，我们先看看苗山刚刚这个在小程序当中点击这个小黄车退费了以后，目前出现的第一个界面是长这样的，叫做 OFO 小黄车小程序暂不支持红包提现功能，请联系客服。然后底下可以点朕知道了啊，然后呢点知道了，然后按下一页、啊、下一页就是 OFO 小黄车小程序暂不支持退押金，请下载我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 APP。 对，我下了。 你下载了、哦、 对， 好，下载完了以后来说，在权益里头一点这个退费， 对， 嘣蹦出来了一个， 先说您的余额现在有20几块钱，现在加上一张优惠券，这两个您都放弃掉，您确定吗？然后我就点了确定要退费、 嗯、 然后第二行又问，那个我送您5张优惠券您还决定要退吗？然后我狠心了退，然后这第三步它就出现了这个，送您5块钱红包您还退吗？ 5块钱用车余额留下来享受5次免费骑吧，可以点留下来，留下来 没点留下来，你点 下来， 你往上你点了那个 黑押金是吧？ 对，点完了之后现在找不着，接着可以上 这个了，就还是这个啊、嗯。 对，然后 就找不到哪里退押金了。 对，我知道现在还在找。 这可咋整？真是的，现在还在找，这个手机都已经快磨的都已经亮光光了哈，还没有找到哪里退费。所以这个、共享单车这个行业当中去退费。就这么难吗？黄浩，据你了解的话，目前怎么情况？ 共享单车有一些的厂商，我们讲过了，他可能最近因为之前的，因为我们所有人其实都不知道共享单车你是怎么盈利的。坦白来讲，你要买这么多车，你要运这么车，你还不收钱，对，你还不收钱，你从哪盈利呢？当这些风投或者说当一些资本市场开始有风吹草动的时候，那么他就没有那么多钱来花了。所以最后最近大家就发现说，哎，这个东西真的是比较难退费，比较难以去进行一个这样的操作了。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吧。你看前段时间很风靡另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共享充电宝这个事情 啊，对， 结果共享充电宝现在其实也没有人提这个事儿了，因为你发现说我要应急，我去买一个充电宝也就那个钱。当然不是说共享充电宝这个东西不好，因为说实话共享充电宝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如果当你这个万一真的没电的时候，它还是能救个急的，尤其是在餐馆里头那共享充电宝。 你现在可以点开我最新给你发那个照片，你知道小黄现在的那个充值有多大的优惠力度吗？我最新发给你那张图片， 这个听上去很像当年易到快，就是易到有段时间不行 的 时候，他就非常有非常多的这种充值的优惠让你先去充钱，因为他希望这样可以笼络一些他的资金池，去让他去做更多的事情。 来看看目前最新的是这样子了啊，直接就是充多少钱， 充150块钱赠送100元，所以你的账户如果这时候是零的话就是250，就是充150送100。 哦，他用这种模式去， 这是不是很大额？然后充100赠送50，就这种买100送50这种太可怕。 其实就是为了刺激，就他因为现在缺钱，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刺激你往里充值，这样他好有足够多的资金去做别的事情，或者去填之前的空子。我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直接，但是逻辑 够直接， 就是这个逻辑， 够直接， 就是这个逻辑啊。我们这回可是真的就明白了，所以那面对这个情况来讲，我相信可能大多数的人就选择不退费了，是吧？ 不是，我不大多数想退，还没找着钮， 就是还是找不着退费的地儿。 我在找， 就到这一步了。 真的，我在钱包这里，你看界面所有都在这儿，我在试图。 你在余额里边也找不到，我这个用户我不想用，我注销， 只有一个点就是 充 值。 来，我帮你找会儿吧。来，你跟黄浩聊会儿啊，我帮你找找。哎，来来来来， 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你这样吧，就是更容易引起惊慌的这种情绪。 对，就是和之前我们讲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最近 P2P 那个暴雷的事情。其实因为很多也是互联网服务的相关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有很多看似很划算的东西，比如这看上去很划算，但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性的。对 对 对，所以其实也提醒我们所有的互联网厂商，就是多一些诚意，少一点套路。对，因为毕竟就是消费者可能觉得每个消费者100块钱可能是小钱，但进去之后因为上次小蓝单车那个事件上，我身边特别多的朋友那钱是没有退出来的。 哎，现在也没有吗？ 没有， 至今也不可以， 至今没有。因为比如说他的用户数有那么多，可能每个人就100块钱，但是比如说成，你想1万个人那就是100万的钱，这就是个非常多的数量了。那么他拿不拿得出来？那么当他自己资金链断了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多钱去支撑你去进行退费，那就你就排着吧。那么要拿不出来也真拿不出来。所以其实我们讲现在就前段时间这种狂热的一些资本的运作，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用户很大的麻烦，因为最后这些资本可能最后比如说他宣布破产了或者就跑了，但是最后受到损失的是我们的消费者。 来来来，我刚刚也找了7圈半。来，我们得要点击客服进入，然后呢里边有会显示出来几个选项哈，这个几个选项我们来跟朋友们也是简单说一下，这几个选项很有意思，这个我一会儿来跟朋友们去这个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选项的内容哈。可以看到有第一个叫做用车计费，第二个是押金问题，第三个叫余额问题，第四个叫更换号码，第五叫失声认证。我现在点击押金问题哈。 第一个叫如何退押金，第二如何交纳押金。我来看看啊，如何退押金，点进去了以后 好多字儿是吗？ 好多好多步骤啊，真是。首先进入 OFO 共享单车 APP， 进入钱包，点击右上角图标这个很奇怪的按钮，然后点击押金权益，然后点退押金。好，我回到这个地方去。 你先顺便在这，既然在这里，顺便看看余额，退余额怎么退，反正在这里。 好好好，那应该是余额问题，余额如何退？ 不退，就俩字儿，是不是更加简洁？ 他是这么着的啊，就余额分为充值余额和赠送余额两个部分，其中充值余额可以提现至您原支付渠道，赠送余额不可提现 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 然后、那个、 且此部分会在余额充值余额提现之后，赠送余额自动清零。 充值余额是没有金额吗？ 就是、你不是你交了，不是你交了， 我知道。我说他有没有金额要求？比如说以前小蓝车的不足100元，他是不给你退的。 哦，那这个其实也是不行。 他这个有没有金额要求？ 需要进行人工的退费才行。首先要他要要求啊，你把注册的手机号、本人真实姓名、三身份证号，以及申请退余额的原因发给他们的客服的邮箱 啊， 他们才会在7个工作日之后退还到您的原支付账户。 不客气的说，我觉得他是在人为的增加难度，以让消费者在这种，因为我们真的很多消费者没有那么多时间，就为了100块钱去还要发个邮箱、发个邮件、打个电话去他们的办公楼，他觉得这是对你时间成本的极大一个损耗，那可能就不退了。其实之前很多的手段都是说为了让你不去退这个费而去施加了很多高时间成本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没诚意的一个。 哦，这个退余额就要这么复杂吗？ 你看，要不是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话题，可能苗山你也不知道现在退共享单车的余额 不知道 这么麻烦， 真的就是这么麻烦。哎呦，来，我给大家去展示刚刚我们这个界面的情况哈。首先，我来点击这个共享单车这个的 APP， 打开 OFO， 这是目前是叫做如何退余额的一个问题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详解。这四条都已经看清楚了啊！现在我们回到上一级菜单，我们要点押金问题，如何退押金？点击一下，会有一个这样的界面告诉我们如何退押金。进入这个，点那个。好，我们现在记住这个模式了哈。好，我要先进入钱包，然后点那个按钮，再点击押金权益退押金。我现在回到这个 APP 里边，我回到钱包这个里头去啊。有这个选项吗？请问有钱包。在这儿有一个小按钮，被你那个小按键给挡住了。这有一个押金权益，写着已交，就是你已经交过的押金权益。因此呢，有几个写着啊，专属福利、公益爱心、骑行保险，然后呢底下写退押金，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字儿这儿，是灰色的一个字儿，写退押金。 他刚才有没有说是有没有顺序，先退押金还是先退余额，还是无所谓？ 我没有写。没有写。 那不过我把押金先退了，他余额就不退了吧？ 那这有一个，你目前拥有99元押金权，然后押金退掉之后，如再次骑行，要缴纳199元的押金。比如我们点退押金， 好， 是吧？好，继续。您正在享受以上优惠，退押金之后将无法使用优惠，确定要退吗？我们退押金。好，请选择退押金的原因。1、2、3、4、5、6，六个原因。 你确定我的余额肯定还可以退啊？你再退。 我们那余额它要人工退的。 就是，但它有没有提现后顺序？就是说你要先退的押金，余额就不退了。 应该，我觉得有可能会余额就无法退了，因为你已经不再使用它的服务了嘛。 对吧？所以你先等一下。 我退给你那24块钱好吗？ 不是，我就想知道一下整个过程到底需要多久。你现在这个要退了，这就中断了，你知道吗？ 嗯，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你说人工处理要多久是吗？ 对，我想知道整个全退下来要多久。 哦，那这样吧，我给你1周时间，这个 看一周能不能退完，是不是？ 开始说是就是一个时段的节目，现在是一个就是后来衍生到咱们2个小时的节目，现在是需要1周的时间来退费。 我想真的这样的话，退费太费劲了。就是到这儿，人们已经几乎没有耐心要再去进行下一步了。然后我还要再想我的余额是不是要先都花完，或者再退回来，再怎样怎样的。 所以苗山可以用一周时间 好我下周每到一步都会截一个屏的 好我们下周让苗山做成这个退费小魔女啊 我对维权这件事情一直很感兴趣 对对对来吧那么下面时间啊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重点单元了 对 开始比拼一下拍照这个事儿了 哎呦 上周我们这个拍照的内容啊聊了半天之后我们苗山爱上了自拍爱上自拍之后还不算完咱们得要把这个拍摄的这个结果呢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才行、嗯、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要进行展示了是吧那你 结果是怎么样哎你说怎么不是今天拍照呢穿一个大条条显着还怕瘦 就正是因为 其实你也蛮 好看的我觉得这样我们趁着这一时段的尾巴我们先给大家来回顾一下上周我们用哪些手机来拍照了、嗯、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上周是正好用了一共是从999到499哎不止 iPhone X 起码应该是就是8000多 华为也不止4999 对华为那个应该是 5388 的产品了、嗯、就是说从百元档到接近小万元的产品 5000元档、嗯、 对5000元档包括是 iPhone X 如果加 iPhone X 的话是接近小万元的产品嘛、 哎、 对然后呢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拍照的体验里面真的也发现了不同的厂商不同处理方式分别包括了有诺基亚的 X5、 嗯、 小米 MAX3 一个大手机然后这个小米 Mix 2S 然后呢一加六然后呢 Vivo 的 X21 Vivo 那个升降摄像头的 Nex 和 OPPO 的这个升上去的 3D 结构光和 3D 美颜上次还做了那个苗山的 3D 建模 对 那个现在还在我的手机里头那个模型然后的 黑宝平安那个 对对对然后包括说 黑宝平安 Find 包括说这个华为的 P20 Pro 和这个 iPhone X 对 当然一会儿我们可能会再来拍张 iPhone X 的照片、 嗯、 来展示一下苹果的真实风格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其实完了之后我觉得苗山可以先讲一下就是因为每个手机体积跟体型不一样 对 所以你用的时候其实自拍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 的你 的 手感如何 说实话就是那个 OPPO 吧有点滑 哦，就是 Find X 啊， 对， 它的是一个曲面的 曲面屏，而且很曲，又是玻璃。 那这个大个的手机你握得住吗？ 还可以，其实 就是 Max 3 对，其实还可以。 那么大的你都握得住？ 我觉得可以，因为它那个薄厚很合适、嗯。我其实对这个薄厚还是有点挑。 嗯， 你是觉得厚好还是薄好？ 就是薄厚要合适。 哦，合适啊。 它就薄厚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奇怪产品是那个 Mix 2S 因为摄像头在下面 哦那个其实有点别扭、嗯、 你得把你 是 主动的把它倒过来还是说发现它整个 不顺畅因为发现它没有那么顺畅我才想起来哎，还是因为我想起你提醒我说拍照转过来、嗯、 所以大部分人还是看到说先拍的时候觉得先拍了个鼻孔照这个不对再把它转过来 对对先是拍起来觉得很奇怪直接是下巴这一块 吓一跳是吧自己 对我说这是我的哪一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都这样是吧 所以其实不同的你看不同的手机产品的外形设计对于整个它的尤其是自拍时候的操控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嗯嗯 再比如说你看这个一般来说我们用 iPhone 的话我们大部分人习惯是这么拍照的就是手抵着你的这个下面然后呢这么拍但是其实很多人之前觉得后置指纹不好用但后置指纹其实有一个好处我们讲了很多次也不见得有很多人知道是可以这样子就是如果后面是指纹的话它是可以按照 指纹等于 拍 照键 对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整个的使用体验是不错的还有一些产品比如说有侧置指纹的你是可以在侧面按那个侧置按键去拍照的那么这样的话它的体验也比这种就是你要去按屏幕上的那个东西要拿着这个去勾着它这个体验要好一些 反正我印象里、嗯、这个苹果的颜色真的是冷啊 就是 好冷好冷 说好听的叫真实 就是很平淡、 嗯、颜色而且冷色调而且真的是不忍直视我自己的脸 我们的自拍里头我一会儿会看到有非常多色调不一样的部分而且有的自拍它会自动的加一层滤镜上去 对 你就会发现说整个人会变得小清新很多因为有些手机拍人像的时候还会用比较浓艳的方式但是我们讲其实人像拍照过分浓艳是不太合适的 对对对 其实是比较清新的好、嗯、一会儿我们可以在下时段里头把所有的照片呈现出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不同的手机在拍摄人像时候的一个不同的风格 嗯，好那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进行相关的这个看样张的情况了 对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收看我们的活力982我们一会儿见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how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又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时刻， 是的， 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哈？其实上周时候我们拍完照片，你也都看了结果了。 对 啊，只不过这回呢要给我们成千上万的网友们来看。 对，我先看看一直播现在有多少人在观看我们的节目。 这个很精彩啊，因为这是史上我们节目当中的首次女主播私房照片大公开，且用多种手机拍同样视角包括死亡视角的女主播是什么样子的。 我跟你说，我特别的坦然，我上周什么妆也没化，我一操了不拉几的就来了。 就是关键你今天再打扮的美也没用， 没用。 对，所以今天作为福利呢， 找 我们准备要找吧你两张用 iPhone 拍的今天的美丽照片，给你找吧找吧。 不对啊，就是这个逻辑不对，因为安卓手机大部分都是自带美颜的，然后就是基本上，那如果你用 iPhone 拍它今天的带了妆容照片，其实跟上一次用普通手机拍它没有妆容照片，其实是一样的。 对，这算于对于一个 iPhone 用户的福利。 因为现在人家都叫 AI 智能上妆， 我们叫手动 AI 智能上妆。是真上妆了哈。来，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顺序呢其实也没有， 我们可以从便宜的开始啊。 来来来，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照片吧。 对，诺基亚的 X5、 来，这是人像拍照当时的样张呢，可以看到背景的虚化程度还是很虚的。 说实话，一部999的手机做成这个样子 已经不错了。 而且注意这个手机你一会儿可以跟别的比啊，我先说一下 X5 的整个后置人像拍照的时候它比较亮，它整个亮度是比较高的，所以看上去整个人是比较清新的，包括说肤色也不是显得那么的黄，因为后面有些产品拍出来肤色比较黄。按理说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已经是一个光线非常好的环境了，那么其实如果光线不好的环境的话更能体现出它的一些特性。所以其实说实话，对于一部千元机，大家我觉得可以比较放心了，就千元机现在也能有比较不错的一个拍照水平，而且后置的虚化 话，虽然看上去虚化有一点假，因为他后面感觉上是都给予了同样力度、 同样的深度的，对， 对，他不是一个有层次的，但是看上去呢，包括说像这个头发边缘啊，也没有太翻车。也是一个比较，对，也没有太翻车，对。当然苗山的头发可能这边就是它是比较，就是你的发型是一个比较规整发型，有的朋友比如说他这有小揪揪啊或之类的话，经常会有那种翻车的情况、哦、后面有翻车的，就是虚化翻车照后面有，就这种画面其实有， 哦，我记得有， 对，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场面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诺基亚 X5 的这个就是自拍的这张照片，因为其实自拍也还不错，但是注意它的自拍就没有背景虚化了， 但是自拍有双镜同时开， 对，它有一个有趣的功能，是一个可以进行就是两个镜头的一个方式，可以来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很有意思啊。 对， 这个人像拍照是一气呵成的， 对，就是注意啊，这张照片是一次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包括脸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萌拍的这个 萌拍的表情 是一次实现的，而且直播的时候视频也可以有加上这样的东西， 这特别适合那天我说嘛，记者连线，对吧？所以说他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处理器， 对， 能够处理同时两个镜头，捕捉完画面之后还能够自动拼合，加完特效， 这是一次性完成的， 一次性完成， 你不用加，你不用用各种各样的什么美图秀秀来完成它。 对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讲它这个产品，其实诺基亚的全线啊，包括 X5、X6， 包括它的7、诺基亚8都有这个功能，它是个比较全线的功能。我觉得是，其实现在很多女生，我觉得去自拍时候很强调娱乐性跟有趣的特性、不只是说把它拍得更美，其实拍得更好玩， 对对对， 也是重要的部分之一。 苗山作为这个新时代的谐星，今天就开始养成，对吧？ 还用今天养成吗？ 没没，今天就开始曝光。 我对我自己的定位一直是这样。 那我们就来看看能够爆棚的谐星给到我们的一种人像自拍的样张。第二部手机啊，这是人像那个第二种方式啊，诺基亚 X5 的单独人像自拍的样子是这样的。 对，整体来说还是比较 OK 的，包括说如果能放大的话，可以看到就是面容的细节，对，还是比较 OK 的。然后但是这个它的前置就没有那个虚化能力了，你注意，就是这个时候它后背景是没有虚化的。 对对对，嗯，来，我们继续来看下边一部手机， 比较贵的产品，小米 Max 3。Max 怎么那么浓艳啊？ 对，小米的拍照这一代，就从它上一代是挑的比较普遍比较浓，所以我们经常发现说，上次我给那个小航跟苗山看过小米拍风景照，非常漂亮。 嗯， 但是如果在人像里头，这个颜色是不是有点 饱和度过强？ 饱和度过强，就比如说人脸比较黄，而且包括说，比如说阴影的部分上看上去比较过一些，但是它自拍，说实话还不错。 是吧，那自拍的这个浓艳度会不会跟后置头一样呢？我们来看下面一张照片，来自小米 Max 的 自 拍，还不错，没有过曝， 就没有那么多浓艳了，而且自拍注意后背景是有这个景深虚化能力 的， 而且还比较自然，包括面部的整个棱角上，当然苗山是属于长，就是我觉得是就是人 3D 是就五官比较 3D 的，因为有些人真的是五官比较平面化，所以说像很多的国产的手机在做美颜的时候呢，它会把人脸做得比较扁平，其实你能看得出来，像这部手机看上去人脸的整个的就是五官的这个立体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特别要感谢苗山那天能够自告奋勇啊，担当这样的一个模特，而他在用笑的这样的一个面孔去拍自拍的时候， 你笑的话一般是颧骨、啊、 他颧骨包括他的拳击会提得非常高， 苹果肌， 哎，对，所以才会有一种光影的结构。那你看到刚刚这个自拍当中，会发现暗部的非常好，亮部的地方也没有过曝， 对， 还是不错。 可以再来看，调出来看一下那张照片。 来来来，我再看一下啊，对吧？他脑门上面那个地方没有过曝的光点， 而且皮肤还比较光滑。就是小米之前，因为小米这套这个机子的算法来自于它有一款产品叫小米 6X， 它那个产品虽然用了一个广告词叫做微整形式美颜，但是其实苗山换了一个眼光，那其实说实话，就它所谓的微整形 是换了个头， 对，它所谓的微整形其实就是对一些细节的部分调整，而至少让大面上看上去它是你， 对对对， 它不是别人， 它不是 就是它不是一个流水线作业出来的东西。 没错，想要看到更多我们的这个拍摄的样张啊，今天是大公开了，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的画面的话呢，马上过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再重复一下，关爱青年计划。 嗯， 不要以为您是 这个青年以外的人士，您就心中没有青年啊，每个人心中啊都是青年，保持一种青春的状态、哎、所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现场。 对、 啊、 今天丰富的一些测评手机拍照的一些图片资料和大家分享一下、嗯、 来继续看下面一张图片两张。在看之前啊，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直播间里面苗山目前这一个带有滤镜美颜效果之后的一个视频状态，其实挺好的，我真觉得咱们这个摄像头挺好的， 挺好，真的。 对，那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下面一部手机。 好，下面手机是X21 主打的其实就是逆光拍摄更清晰、嗯、注意看这个照片的后置的整个，就它是属于你看颜色就比较淡了， 对， 比较清淡一些了，也比它会自动切换到比较清淡的模式，因为 X21 如果拍风景的话其实是挺浓艳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启用了自动场景的模式。而且留意一下它的背景，注意就是咱们青年广播那个 logo 和这个小航这边主持区的那个模糊程度可以很明显发现是不一样的。 对， 这个就我们上期节目讲过，它是利用了它的这个就是有景深传感能力的那个 dot pixel 的摄像头去进行了一个景深分级，其实这个的话就能塑造出有一定程度上的像单反一样那种虚化的质感了。 它是算出来这种距离是吧？ 一是算，二是它的这个摄像头本身有测距的能力， 嗯， 它是其实把画面分成了很多层，在不同层上去做不同的虚化等级。 哦，所以看上去的话就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景深的虚化， 对， 离得越远就会越虚， 对， 这个给到我们比较好的一 种直观的感受。这个是比较符合我一个真实的，我们举例子，我们如果拿相机拍的话、嗯、其实也是离你越远的虚化是越厉害的， 那 比较近的虚化是比较没那么厉害的、 嗯、 对吧。 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自拍啊，来自于 vivo X21 自拍， 它的前置摄像头也是有 dot pixel 的，所以说 这个美颜会不会有点过呀？ 你是觉得说就是修得更加的精致了是吗？ 我同时对比一下刚刚那个小米、那个 Max 3那个 对 的自拍样张啊，你觉得是不是感觉到好像 这个让苗山来回答，就是他更喜欢哪一种？ 苗山你自己看呢，更爱 X21 这个的还是更爱小米 Max 3这张？ 小米 Max 3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呢，他这个脸啊，我那次拍的时候就有点变形、嗯、你觉得吗？他的下巴在拉长， 故意在刻意的做一些 对 操作。 对，我不知道小航你离 这是微整形的操作， 这个下巴也挺尖呀、啊、 对，但是你知道他正常一些、嗯、就是因为我下巴确实相对尖，因为我颧骨高一些，然后脸这儿不是显的不，我跟你说啊，我的下巴看上去尖是错觉，因为我这个脸这儿相对宽、嗯、所以这里就会显得尖。 脸小 V 脸， 我不是小，我的 V 是因为这儿更宽显示出来的、 大 V 脸 大 V 脸真是， 对，我是个大 V 脸 蓝 V 还是橙 V 啊？请问 是蓝标脸 好的 然后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我其实有这个尖度了，所以一旦 你把话筒往下来点，我能看到你这个整个，哎，对对对， 这是天生已经是尖的，但是大部分人确实没有我这么尖。 我离苗山最近，我一定要那个给他澄清一下哈、嗯、苗山下巴颏是特别的小特别尖的，只不过他腮帮子有点大，如果你从正面看的话呢就会发现他是托起来的一个尖撒下巴撒下巴颏，哎， 对，就是上面显的嘛， 哎，对， 对不对？ 它整体其实毛山很有轮廓，很像一个国际超模的，嗯。 什么是很像？ 就是个儿矮点。 对， 所以我们说苗山的那个 跑题了。 对，所以我们说苗山的脸型其实是比较立体的，所以其实你看用这帮手机拍出来之后，不会让你觉得说有被抹成一个平面的一个、 哎。 对， 因为真的我记得特别多女生，因为中国大部分的亚洲的女性的脸多数是比较平的，包括说很多的人的鼻子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有轮廓的，就会让人觉得说像有的手机拍照后是一张纸糊在整个的面上的感觉。 对，有的人就是脸呢，它是圆脸，或者是。或是长脸，有的人长脸它底下也是圆的， 对， 所以呢当有自动美颜自己把下巴拉长它就会有尖的效果， 对， 但由于我已经是尖的，所以我就觉得在小米那张照片看上去下巴有点拉长、嗯、就是我自己能感觉， 一会儿你可以对比一下那个 3D 美颜效果的那个手机，其实就能看 出一差，是不是有点下巴刻意要 长一些，是有点刻意拉长而且有点浓艳， 尤其在嘴旁边的那个就叫腮的这个部分，你就能就发现它有这块拉长的情况， 是吧？ 从苹果肌到嘴中间那个部分， 所以不比就不知道，一比的话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不同的。 只有这样对比才能会知道 X21 虽然肤色会更白一些， 但是正常他的脸， 嗯，就该宽的地方还是宽，然后该有的地方还是有啊。 对， 来，我们继续来下一部手机。 好，下一部手机应该是看是不是一加六啊？不是一加六，应该是 Find X 啊、嗯。这个好像是这个我们的现场做了一个 3D 美颜的一个建模， 对， 而且按照苗山的喜好，对它进行了一个美，就是选型，你知道吗？ 对， 一烧那种型，所以苗山。当时下来我记得是他是最喜欢这组照片的。 对，我觉得首先你看上去很真实，而且他的虚化度没有那么高，就是有一点虚化。 对，他的后背景虚化没有那么的重。 对，然后一看上去也很自然。 对， 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很清新干净立体，但是你说不出是哪儿动了，对吧？有这样的效果。 就是那句话嘛，大家想的效果是看上去是你，但是呢又觉得哎是可能比你真人要好看一点的那种感觉，而不是说看上去这个人不像你了。 我想啊，值得要有这么一点也值得一说，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张照片，它的整个的这个取景的部分，它的这个景别好像更加广角大一些， 对， 对吧？看到我们982那个 logo 也能看到，后边那个我们的那个彩色 logo 也能看得全， 对。 跟刚刚几个手机不太一样， 对，这个手机用的是1600万加2000万的一个，就是一个黑白的，它都是 f2.0 光圈的这么一个模式， 嗯， 它两个机器是就两个摄像头是同样的一个广角， 嗯， 所以说它的取景的范围会更大一些。 我们来同时看一下刚刚我们看到 vivo 的 X21 这张照片的广角情况，你来看一下982三个字没了，然后呢再往后边那个彩色 logo 也被砍掉了一半， 就是X21它的那个摄像头的后面的角度是没有 Find X 那么大的， 对， 所以这个看上去要舒服一些， 就是， 但是这个 照不对比不知道， 但是广角镜头提醒大家，所有的广角镜头包括前置广角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得更瘦的话，或者不变胖的话，请别站到照片的旁边，因为广角镜头在两边会被人脸会被拉伸成一个比较就是畸变的一个效果。 没错， 当然广角镜头一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拍景色的拍风景的时候会有非常漂亮的照片， 嗯， 我们经常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会去买那种广角镜头，什么1635啊， 嗯， 还有那种8到18种超广角镜头， 嗯， 哇，拍出来照片特别好看，甚至拍他们广播大厦能拍出那种帝国大厦的感觉。 哎呦我的天，连顶都有了是吧？ 对，顶包括说两边的风景，那个一会儿可以传给小航一张之前拍 Next 的照片，那个就是因为 Next 的后置就比X21要更广角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这样的一个 OPPO Find X 的前置自拍， 注意这个就是 3D 立体美颜出来的效果， 你觉得如何？ 而且 好白好白， 而且 白的我都不敢认了。 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手机在拍前置时候，它自己加一个类似于 iPhone X 的人像光效，这个是它 没有背景虚化，哎， 它是自己自动加了人像光效的。 哦， 因为它这样，它自动加人像光效就没有背景虚化，因为它 二选一。 对，它是要因为人像虚化跟它的背景虚化跟人像光效都是要动用那个 3D 结构光的，所以是二选一， 嗯。明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效果是这样子的。其实它虽然说背景没有虚化，但是它因为有了人像光效，所以说这个人它还是 突出的，你觉得人 的 这边高光部分就是 highlight 出来了。 对，它人是突出在前景当中的，但是又不会像是 P 上去的一个人， 对， 不是一个假人的感觉。 但 是 怎么又在拍 白了呢？ 白，因为可能这个光效的原因，你可以自己去选择，比如说你要比较柔和或者自然的光线。 嗯， 因为在这个当时我们估计拍的时候是 很仓促， 是一个默认的那种光线，就是比较韩系小清新，它其实带了一个感觉像有点冷色的那个滤镜在上头。 对， 哎，对，来，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张照片吧。一部手机又换手机了啊， 嗯， 咱们就是来自三星的 S9 好，注意 S9 这张，我们讲 S9 是一个单摄像头， 对， 单摄像头也能实现背景虚化的能力，但是注意 怎么样， 苗山的胸前的这一块有一点小的翻车。 哦，他的裙子这儿变得模糊了。 对，这就是典型属于在景深，因为单摄像头去做虚化的话，它就是它的逻辑是它一次性拍了很多张照片，然后通过不同照片来进行合成，结果应该是合成或者是在景深判定的时候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失误。那么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你想要个比较好的虚化效果的话，还是最好还是用一个比如说带景深识别的摄像头，比如 Dopixel 的，或者是说双摄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我觉得我也应该替他说一句话， 嗯， 我觉得大家来注意一下啊，我们来重看一张照片。 嗯， 苗山他胸前这样一个花纹，你看他穿一个小花的衣服，和我们在大屏幕当中一梦手里的手捧花， 那个花是一样的，所以他应该是通过特征识别，然后给他识别成了同样的一个东西， 就被同时虚化掉了。 就可能是这样子一个原因吧。 对，但是 像颜色非常像， 但是其实这张照片的色彩什么还是蛮好的， 嗯、 就是、 嗯、这个非常好。 对， 而且我当时那个外面那件衣服， 嗯， 是粉色的，跟我们后面照片的背景粉应该是一样、嗯。 所以苗山才真的是心机满满，要考验这些手机们拍的怎么样。 是的呢， 给他们出难题。 哎呦，这种心机都被你发现了。哦天哪， 世纪大巧合这是。来，这是三星的 Galaxy S9 的一个样子。 不得不承认 S9 如果现在我们把夜模式灯都关了，一个暗光拍人像的话， S9 应该是很能拔头筹的一个产品，因为它的夜光拍照非常好，夜景拍照。 来，我们再看看正面的前置自拍。 嗯， S9 的前置 正面就比较不错了，对不对？ 我觉得非常舒服， 肤白貌美，也很细腻，包括后面的虚化，虚化的效果很好，而且看上去不假，就是包括刚才苗山会讲下巴的问题，你看三星这个下巴就没有太假， 嗯，正常， 而且它对于人的这个轮廓，脸部的轮廓构建的非常的好，而且它会对于这，你看啊，从它的这个脸颊两侧下滑到下巴这个位置， 叫自然， 它这种的暗光的光线特别自然，嗯，所以它多少钱呢？是吧？跟那摆着呢。 对，三星这个挺贵了。 S9 多少钱 ？S9 的这个价格应该是现在价格应该是4699起，也是一个不便、嗯。我们要讲一个事情，它的前置虚化之所以看得比较自然，是因为它的前置是带自动对焦的。 嗯， 也就是它前置就是可以对焦到你的人脸，因为其实很多的前置手机，我们看这个小照片是 OK 的，如果你放大看，你发现说其实细节是虚的， 对， 因为它是个全焦，它是个定焦的。 定焦套。 而这个三星它是前置是有自动对焦的，你人脸是个实的。 来，我们继续来换一部手机继续来看啊，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跟您去分享的女主播苗山，她的用各种各样的手机拍下来的一下自己的这个自拍照片，以及用后置头拍的人像照片的一个大比拼。 是， 来看我们今天第十二组图。来，这是来自于 vivo 的 Nex， 就摄像头会升起来的那个小玩意儿。 对了， 嗯，这个的人像的后置头拍摄给我的感觉，背景虚化是真的很虚啊，啊，做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我感觉它好像没有刚刚之前的 OPPO Find X 做的那么的优质， 就是在人像的部分就看上去比较真实， 对， 就是人脸的部分是做的比较真实的， 这个就是比较真实一些，但是 vivo 这个 Nex 可能跟你的表情有关系，我觉得这个表情好像更加的收敛多一些，而且更加自然一点点，这两张真的是不分上下呀。 两家厂商对于的人像的设定风格其实一直都有一定的差异、 嗯、 刚才我们通过对比可以对比得出来， 但关键的还要看前置， 前置，但是要注意哈， Nex 前置只有800万像素、 嗯、 因此我们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看一下前置摄像头像素多少是否会影响到它的自拍的效果。 对， 而且 vivo 的这个 Nex 跟 X21 不一样， X21 我们看到了前置还比较不错，是因为它的前置是一颗跟后置摄像头一模一样的传感器、 嗯、 而且也做了一些优化，但是 Nex 其实不是一个主打前置的一个产品，因为它前置只有800万，而且也没有弱光灯。 来，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 OPPO Find X 的前置怎么样，然后我们马上对比那个 vivo 的 Nex。 好， 嗯， 这是 X21 哈， 对， X21， 对， vivo 的 X21，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刚刚那个 Nex 照片太多， 照片太多，真是这个来苗山你自己来说， 这个说实话我一直是很喜欢 vivo 这个品牌的，但是这一次的前置摄像头我就觉得它的脸的给我设计的变形度更高， 就是 Nex 的变形度更高， 对， 叉二幺还是 OK 的， 叉二幺可以，但是 vivo Nex 你看它那个下巴是历史最长 哦，就会做了一些更多的， 跟这个当时的侧脸也有关系啦。 刚才那几个角度，我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角度，同样侧，因为我 跟你这个侧脸类似的样子哈。 因为当时呢，我这张照片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角度不对，我拍了好几张，你记得吗？ 对对对， 你不说， 对对， 你说留下一张， 对的。 后来我发现并不是我拍多少张的问题，拍几张都是那样。都会很长， 所以你能看得出来 X21 是一个比较女性向的产品，时尚向的产品，它在自拍上的会做的调教会更多一些，而 Nex 它更多强调的是一个科技导向，可能男性会更多一些， 嗯， 所以说你看这两个产品在一些算法上头，在一些这个自拍体验上就体现出了一些 不同， 这个定位真的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啊，很有意思。 嗯， 来，我们继续要换手机了啊，来继续来换，这部是小米的 Mix 2S， 就是这部让苗山觉得比较奇怪的要倒过来产品。这部前置摄像头的规格会更低些，只有五百万像素。 嗯，这可是。 注意它的景别又不一样了， 它的景别怎么这么小啊？ 好，我们要讲一个事情，后置的双摄有不同的类型，刚才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双摄类型其实都是这个，就是两个摄像头都是同一个焦段的，不管是黑白彩色的双摄还是双彩色双摄，但是这一部是一个广角长焦的双摄。 嗯， 那么它在进行合成的时候，它会用广角端去做主成像，而用这个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拿那个相机拍人像多数用的是50焦段嘛，它更接近那个50焦段，因为50焦段已经是中焦段了，不是一个广角焦段，所以其实这个的人像的整个的取景范围会比较的小， 比较小一些。 对， 嗯，那它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可能也不是说主打它的拍照的功能咯。 哦，就是这样的，就是它的人像的焦段更类似于那种人像头的焦段。 嗯嗯。 所以其实你注意到这个，就是小米有一个好处是小米的虚化还是做得不错的，就是后背景的虚化看上去比较自然，没有特别的过，而且是因为它的景深推进了，其实会让你感觉更像，就是在构图上更类似于一个50人像头的一个感觉。 嗯， 但是其实有一个不太好的事情是什么呢？不只是小米哈，所有广角长焦的设计，因为广角头它的光圈比较小，光圈比较小，不是大光圈，所以其实它的进光量相对比较小。那么对于拍照光线是有要求的，可能在我们这个环境里能拍的比还不错的照片，但如果稍微暗一点的话， 拿 可能画面的噪点就会比较多一些。 对对， 它就反而不如那种传统的两个后置双摄都是同一个焦段的摄像头，它的整个呈现效果会比较好。 嗯， 来，我们再看一下小米这个 自拍 啊，就是摄像头在底下那个。 对， 嗯， 但这个自拍明显一看就真的是没有特别多优化 哦，这个脸 而且还能看到 快关掉吧， 有所谓的卡粉的情况， 卡粉穿子纹法令纹，哎呦 哦，我没有呢， 所以你会知道 鱼尾纹都出来了， 所以你会知道 Mix 2S 它是一个， 我好像自己没有， 你自己没有，但 是家的 拍出来， 所以你 自动美颜， 它的锐度比较高，它可能是因为它的像素比较低，所以会把锐度调得比较高， 哦， 这样的话就会其实放大脸上的一些小细纹的部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你看 Mix 2S 是一个比较科技化男性化的产品， 但是它起码还有背景虚化， 有它有背景虚化，嗯，但你跟刚才那个 Max 3 它来自于比如说小米 6X 这种时尚产品的一套逻辑，所以你看反而 Max 3的那套人像拍照要比 Mix 2S 这套人像要好一些。 哎呦，我跟你说，我都想把我脸虚了，真的。哎，说有虚化这件事，快把我脸也虚化掉吧。 来，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像大比拼的样张的实看环节啊。我们先来再去把各个手机的这个人像自拍的， 后面应该还有一组， 还有一组吗？ 对， 哎， 还有 Apple Ten 吧？ 其实还有一组一加的， 找不到了，第16组嘛，应该是。 对，应该是。 哎。 没有关系，其实一加那个出来的效果是，就是相对的说起来的话是比较类似于 OPPO 和 VIVO 的那个质感的，因为毕竟就是这是一家人，虽然这就体现了个不同了，就是厂家的出身非常的重要， 嗯， 虽然一加是一部比较极客风格的产品，但是因为它有 OPPO 的，它是从 OPPO 分出来的一个品牌， 嗯， 所以它的其实在很多的算法上还是比较接近于 OPPO 的那套做法， 嗯嗯， 其实跟它当然它的整个的就是亮白啊细节其实并没有就是 Find X 那么的强烈，你可以理解它的整个是色彩上头比较类似于vivo 那套，就相当于比较平实， 嗯嗯， 但是它的整个人的脸型部分又比较类似于 Find 那样子的一套风格， 嗯嗯嗯， 所以其实也能看出，就是即使同一家厂商，比如说小米，我们能看到 Mix 这种男性产品跟 Max 这种就是比较大众化时尚化的产品，甚至说它其他什么，比如说像小米8小米 6X 那个是比较接近于 Max 那个风格的，也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嗯， 好，那一会儿的话我们再找找看能不能够看到这个一加的这个6相关的照片哈， 嗯， 我可以传给小航，让他在里头翻出来。 没问题，没问题。那当然，一会儿呢，我们也还会再进行拿这个 iPhone X 再进行一组的拍摄，然后再让朋友们去看一看，大家伙眼中的真实的苹果啊，是这样的一个 哦，真实的苹果呀。 我以为说是真实的我呢。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哈。 是的，是的，是的。 欢迎您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时还可以在易直播平台以及微博上搜索“活力982”，看到我们今天的现场视频。 嗯，当然了，我们稍后的时间还要跟您继续分享更多由手机拍摄的人像照片的实际样张，千万不要走开，锁定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就对了。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五晚上我们的数码单元，这里是我常小航，还有我们身边的苗山，我们的这个女主播啊，就是不一样。 一会儿那个照片出来好看我就说话，不好看我就 静默是吗？被吓到了啊！黄浩呢，一会儿也要跟我们来去抛过来这个最新鲜的来自于1+6的照片。刚刚拍摄过了这个苗山的照片之后，我发现其实我觉得这组也不错， 而且1+6照片真的比较暖。 我真是黄浩，我真想知道这一堆照片你是怎么能分出来 加水印呢？ 哦， 现在手机有个好功能是可以加水印，所以这样的话我才能分别的清楚，我知道哪张是哪个拍的。 哦， 要不然 没有都有。 对，要不然的话我只能右键去看那个EXIF 的那个参，就是那个就是参数对，是哪个设备拍的 ？S9 没有，然后 iPhone 没有，其他的基本上都有。诺基亚那个也没有，因为诺基亚那个不是蔡司的那个认证的摄像头，它只有它的高端机蔡司摄像头才会有。 嗯，来吧。照片大公开，1+9拍摄的这个 1+6， 1+9，哎， 提前3年帮人家先发布了新机， 想起了++9，先看一下 before 啊，就是现在苗山目前样子啊， 来看 after， 看 after， 我跟你讲，这个 好像 before 好看一点，哎，不过其实 这张就比较真实， 还可以， 很 比较暖。你注意这张照片是背景最亮的一张，你发现了没有？ 对， 就是比别的背景亮，别的背景可能就是除了 vivo 那张背景也是这么亮之外，因为那个有逆光的那个 HDR， 然后这张的后背景也比较 也比较的亮，就不是比如说举例子像那个982背景那个黑色，它这其实有一些灰色了，而不是纯黑色。 嗯， 照片宽容度相对是比较高一些， 打亮比较多。 那么这种呈现就比较好，是比如现在是个大逆光的场景，那苗山的脸应该也会比较亮，而不是一个被黑进去的情况。因为刚才看有些拍出照片，比如说苗山的那个就是这块啊，就是、 两颊 就会有明显的黑的凹进去的那个痕迹。 对对对对对，这个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它的就是下巴是苗山的问题吗？就是你的嘴下巴那个地方有一个很深的一道黑色的这个暗光区域，这个暗光区域它没有经过太多的处理，就好像你的嘴这个右边被打肿了一块似的，特别像肿了一小块。 我上周没被打。 没被吗？这周被打了。 这周也没有，下周有可能。 有可能。来，我们来看一下1+6它的前置自拍什么样子。哎， 还可以， 其实前置是比较类似于X21的那个风格的。 对 对， 没有 OPPO 没有 Find X 加了那个人像光之后的那么部分，因为它也没有3D结构光。 我们来对比一下刚刚那个哈，就是诺基亚 X5 的人像自拍。 哎，其实这么看，我觉得999那个手机还拍的蛮好 的，真 的 很好、啊， 不错。 对，这观感上还蛮好的。 我觉得那个。我想想 小米 2S Mix 2S 是、啊、你是说 Max 还是 Mix？ 就是那个大 Mix, 大个儿的还是小的？ 就是 Mix 2S 啊、 嗯， 还有呢，小的呢？ 这是 Max 3， 对， 就这个也还行， 就 Max 3的自拍还是 OK 的。 X21太粉了、嗯、 ，Find X 太白了， 嗯，太白。Find X 的那个浅，我想想后置很好， 后置很好啊。 就是人像的自拍的方面啊，我跟你讲，这是学问大了，真是。 我觉得现在可以让苗山来总结了。看了这么多照片之后，因为说实话，其实不同照片如果你放大到整个细节是肯定有差的，因为传感器的素质啊，包括说它的那个镜头光圈，包括说处理器都会有影响。但是如果只说大面上的观感，因为说实话，大部分人拍照，就尤其是自拍照，其实并不会寻求说我要去进行多少的细节，而多数就是发微博、发这个微信朋友圈之类，就是其实让因为被压缩，其实你也看不到细节了。 嗯， 更强调的是一个整体的质感，就整体质感而言的话，苗山你觉得是哪个？ 我觉得后置啊，就是 OPPO 的那款 Find X 肯定是我觉得最好的。嗯、然后呢？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啊， 就那个是很明显的比其他都高一段。 对，肯定是。然后呢，自拍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有两个都还挺好，一个是那个诺基亚的那个 就便宜的那手机，反而还挺好的， 999的，性价比还挺好。说实话， 虽然没有这个就是后置的虚化，但是整个。肤色呀，包括说质感都还比较不错。 说实话，我对于自拍这件事儿、对它有没有虚化要求没有那么高， 不重要哈， 对吧？ 但是人脸 后置是很重要的，因为我通常拍一个景色或拍一个我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它有更多的处理更好。但是对于我自己好看就行，对不 对，一般人都是这个要求。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后置构图上头呢，一般来说后置可能会比较凌乱的情况，用这个后置的虚化其实是规避说让人的主体更鲜明。而自拍的话，因为人脸的这个构图在里面已经占了很大了，所以其实后面有没有 不是那么重要， 不是那么重要。 然后呢，另外我还觉得小米 Max， 像 Max 那个自拍是不错的， 那个 Max 3 对，我觉得 这个不错， 对、 啊、 对我来说又很真实，然后干干净净，然后呢就觉得这个人变好看了，没有特别明显的 P 的痕迹。 所以你其实是追求相对比较自然的那一拍的。 对对， 所以其实苗山他自己有证明一下自己这样的一个用户心理啊，就是比较 又想变美又想看上去很真。 这就是 不不不，这个是大部分现在的女生对自拍的要求。 对啊， 就是过了那个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用美图软件把自己 P 成一个就是 网红脸那种， 网红脸那个阶段了。因为你看早年的那个网就是美图秀秀那些软件其实也是很简单粗暴，就只有那种拉伸变就是变脸的那种东西。但是现在你看那个软件里也有针对不同的，你可以自己微调细往里修一修推一推那种特性了。以前是没有的，以前就是把你整个脸光变瘦了， 一键美颜是不是？ 一键美颜相当于就是把你脸拉长了而已，其实没有做更多的东西。其实现在也能看出来，因为说实话这个就今天这组照片上我们是真的能看出来各家厂商是真的动了 AI 的。因为你会发现说各家厂商甚至你的脸的有些五官下巴 他都给你能在细节上调的不一样。这个被证明说他们真的不是在用同一套模板简单粗暴的给你来进行拉伸，而是不同厂商对于不同的五官的一些所谓美颜的表达，他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理解。 嗯，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就是用美图秀秀进行脸型重塑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张底图是 Apple Ten 拍的？ 不，这张底图就刚刚我们获得这个来自于一加六的一张自拍。 一加六， 对，这个的话，你会认为是不是能够更加让你满意呢？你的下巴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需要修的东西，而是说因为这个颧骨的部分有点宽，对吧？然后我们看看眼睛的位置，眼睛距离是 OK 的，眼睛的斜度也是 OK 的，眼睛的大小可以再大一点。 其实你可以拿 Mix 2S 那张照片来修，因为那照片基本上等于是没有特别多的美颜优化，甚至连比较明显的就是肤质状况都没有改善。那张照片如果拿来修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底子，因为其他的照片我们能看出来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做了一些包括肤质啊肤色的一些优化的。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我自拍的这两张里面，我觉得选的不错的一个是诺基亚和 Max， 他们俩非要选肯定觉得 Max 好，但是对于千元机的诺基亚来说，能有这个呈现效果自拍相当好。 对， 我觉得， 所以其实今天的节目也能看出来一件事情。以前很多朋友觉得说，便宜的手机一定拍照不好。它当然，我觉得细节上如果放大的话，估计也不没有。你在笑什么？ 不好讲。 我刚刚P成了这样， 真的不是秒杀的，这个是。 一看你就不专业，一看就不专，其实我也不专业。 就变蛇精脸了，就是。 我不太会P，这个主要是左右脸不对称。 那是你的问题。来看一下比 富。所以我想问苗山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我们测过了大面上手机的美颜的一个素质跟水准了之后，你会觉得说你还会选用手就是这种 APP 的去一个一个手动调美颜，还是说这些美颜都能满足你的需求了？ 当然了，我对我是一个特别希望能够多卸几个 APP 下去的人 啊。 如果能够一键拍照就可以达到我觉得理想的效果，我当然乐得省一些空间。 因为我真的是很多朋友，他们一开始对这种美颜的这种自助美颜嗤之以鼻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他们用 iPhone 拍，因为 iPhone 我们知道 iPhone 拍的很真实，一会儿可以拍一下，在节目尾巴的时候， 一会儿我们可以拍一下。 对， 另外我觉得咱们，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反正可以用这个 APP 去调完了也可以有很好的效果，我干嘛要去买一个？ 我觉得我调，反正我的水平调不到刚才 Max 的那个效果。 就你会觉得说他自己调出来那个功能还蛮好的。 当然了，我肯定不会调，不是每个人都是智能高手，就是调那个美图的高手。 嗯， 那个我跟你说是这样的，我其实非常抗议这个姑娘每次约会的时候，大家一堆姑娘在聚会的时候，一群人吃菜上来就拍照，拍完照之后我想跟谁说话，每个人都在那看手机，都在修图 P 图，等大家要散的时候发朋友圈了。就是我没有觉得跟大家有相聚的时光，但是朋友圈里是相聚了的。 是在朋友圈里 相聚，要表现出一种在朋友圈里相聚，在朋友圈里表现了一种我们在线下也朋友相聚的情况， 对吧？ 但实际上我们线下就是做了一个就是在每个人捧手机的聚会而已。 我身边好几个同学全都是这样，姑娘，我整个吃饭的时间她恨不得饭都顾不上吃，他得先 P 好，然后还说你们都不要发朋友圈知道吗，等我 P 完了发给你们统一发，你知道都是这样的话。 我理解， 对吧？ 我理解 有谁也不许发啊，不许先于我发，我 P 好。 我因为之前先发了，然后就不是先发制人，而是先发备制。对， 我看见了，其实今天看到那张照片我也想暗骂一下，哇，左边那个姑娘好惨。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 常先生生日那天那两个姑娘哎呀， 嗯， 你是不是想说那张照片？我就说左边， 微博自己看吧。所以坦白的讲，其实有美颜功能的手机反而是个好事情，因为它自动美了的话，其实大家都会有那个美颜的效果在。如果你万一提前发出去的话，也不是个多大的一个事情吧。 哎，对。 当然了，我是觉得那个，你知道推推脸、增大眼睛、瘦脸这些东西也很微调的， 很费时间。 咱们的手指头那么大，一推半个脸都推下去了。 所以其实你才发现说，像自拍，为什么很多人之前男生不理解自拍有那么大伤？很多人觉得说，全面屏把前置摄像头干掉就好了，男生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你要知道，这样子的话，要少多少女生的一个市场空间呢？ 你要知道，愿意定期花钱换手机的，大部分都是女性客人，对不对？ 是女性吗？ 我觉得是女性吧。 不是那种爱玩手机的男生吗？ 爱玩不是这样的，他们肯定是玩游戏啊，玩什么玩坏，但女生就是也但各有各的理由吧，反正也是同样大的一片群体，应该这么说对吧？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鄙视链的一个图片 啊， 就是最前面的是女人，然后大于孩子， 孩子啊， 大于 老人，老人 大于狗，最后男人。 那个狗应该是只宠物， 对， 就是不管你们家养了猫狗，还有养那个小香猪啊什么的。 我要去女同学说一句，嗯，我们消费能力特别强的原因是我们不光给自己买， 嗯， 我们 给 男朋 友 买，给老公买，给男朋友和老公的爸爸妈妈买， 啊， 然后也给自己爸爸妈妈买，所以女生就是背负全家的消费主力。 买买买，不光为了自己，对不对？ 对， 还让自己美美的，对，多不容易啊！ 十分之一是我自己， 这个我挺承认的。聊天真的对自己挺刻薄的。除了吃那个方面， 所以那个小布和如新买了吗？ 我如新 从年初念及到现在。 哦，这一点小航可以作证，嗯。我那个心愿单那期节目做完了之后，我立刻就把如新买 了。 你忘了是不是把如新那个？因为我问了小航，我说我应该先买哪个？ 他的购物车基本上都清空了。 对，我问了他。 是手动一个 删除。 是小航提建议说你应该先把这个买了，因为小布呢第一代万一不稳定，咱们等第二代。我觉得说有道理，所以我就把其他的全清了。你看耳机， 嗯，都使上了。 啊，对，耳机使上了一年了。然后呢，如新洗脸，大家看是有变化哈。 你可以回头去美妆那个板块里边展示。 对，你看是有变化哈，然后是吧？那个我等二代，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什么来 着？哦，那个太贵了，那个吸尘器我买了个盗版的嘛，也算去幸运 套。不能叫盗版，那叫类似， 类似 就是可能是竞品的规格上比较类似的版本。 对 啊， 原理 的零头。 对，但是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水动力，就是把这个 是螨虫的那个， 对，然后呢进入到水里，然后可以倒出去。因为我当时觉得吸尘器里面你一打开那个脏那个土袋的时候那个很呛，嗯，然后我就想要买一个能够把这个脏土直接被冲到水里，然后一倒水就行了。然后当然了，我当时心愿单的第四个就是那个吸尘器， 嗯， 但是我买了个类似的嘛，同样是水动力这个效果， 性囊中羞涩，啊， 对，所以最后呢就除了小布等第二代以外，其他都清空了。 所以你看，就是为什么手机厂商这么趋之若鹜的要把自拍作为一个强力的卖点，就是女生真的是对这个有需求。我觉得不只是女生吧，你在朋友圈看到男生自拍系列也不 少，啊，你知道有哪几个像你一样天生丽质不用 P 的？ 我这脸这么大，因为我， 但是他没有皮肤问题。 你脸色好，皮肤好啊，细腻，你知道吗？细腻 不重要，不重要。脸大，对，脸大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就是我，哪怕我有时候上镜的时候，我也会跟说，就是因为侧脸会相对来说脸大，因为正脸真的非常大脸。其实所有人都会关注这件事情。 你应该学小航留点胡子侧脸。 哦，你说这边有点胡子是吧？ 除了这个打阴影粉， 请问 excuse me， 我侧里哪里有胡子？ 我 是自带那个 不是 侧边的胡青是吗？我根本刮不干净的，这样侧面就是。 对，哇，这个只有欧洲男青年才有的效果 是吗？ 哇，你的脸怎么也像用了如新洗脸仪一样？ 讨论来 给我安利这些东西， 讨论来讨论去，其实讨论自拍这种事情，包括人像拍摄，其实最后讨论都是人的审美心理，你没发现吗？ 真的就是用户心理学。 我跟你说，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啊，女生特别需要自拍，然后 PS 用软件也好，用一键美颜也好， 自己的对 生活的信心 是吗？ 原因是大部分男同学天生的皮肤比女孩要好 啊？是吗？ 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化很多化妆品？你看小航，比如你，你看小航，你就不用说了，你皮肤这么好。你看小航这个皮肤的这个细腻、平整度，这是多少女生要打多少粉、糊多少腻子才能达到的效果？ 我跟你讲，平常有时候自己这个脸上会出油， 油男生是油多， 出油呢证明一个问题，自己缺水才会出油。那当自己脸上干的时候该怎么办？也就是洗完脸之后。还没来得及要所谓什么抹什么面霜的时候，干的不行了，就这样啊，给大家演示一下 啊， 撑一撑就撑开了，就不干了 啊，是能这样啊？ 对对对， 撑脸了吗？ 对，就把脸 我只知道 撑一撑，哎， 我只知道很多主持人上节目前会这样一下，其实就是让那个就是脸部肌肉先 松弛一下， 松弛一下，对对对， 打开牙关是吧？ 真的，你再来一个。 就很像那个小狗狗打哈欠。 我觉得不是米高梅的那个狮子。 你够了，你们两个就黑我，真是。 哎，这样不会出褶吗？ 当然会啊。 所以呢， 不要这样，你别听他的， 这就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这是错误示范哈、 哦。对，不要这样。 哎，你看，其实现在你就能看出，其实男生果然油多。你看小航的脸上这俩 油没关系，油稍微拿纸一蹭就能掉，但你看他皮肤平整细腻。 但是你知道吗？油光其实是现在美颜产品，你注意看一下，因为你的脸上是没有油光的，油光反而是现在的自拍里头最难。我问过一个手机厂商的一个，他们做相机的， 很难处理掉的， 油光是最难处理的。包括一个例子，你脸上如果皮肤是不好，哪怕偏蜡黄，但是如果我们做后期或者电视台摄像机的时候，其实可以调的。但是有油光，这个反光你是干不掉的，所以一旦有汗有油光，就会有。实际上是说我们停一下，来给你涂点粉，吸一下油、嗯、那个东西是那个现在是基本上所有厂商的美颜都没有办法特别好解决的一个事情， 包括连电视台都搞不定一个摄像头了，对。 但是你平啊，细腻啊，然后毛孔小啊。 你看真人 ，OK， 上镜就不指不定什么。 我现在看的就是你啊，我没有看镜头吗？ 所以之前有个逻辑吗？ 我对不起观众，对不起。 所以之前有个逻辑是很多的女生会觉得说前置摄像头是像素太高反而不好，因为她很害怕看到 一个小细节。多好，你看她天天晚睡，但是只有卧蚕没有眼袋。 但我就是很 多眼你眼袋也可以，不是很严重。 这是眼袋很重的， 你这个是 吸收了。 对 对， 是你开始吧，你也只有卧蚕，对不 对？ 对， 所以下面时间该轮到你了，我绝对不要把矛头还要指挥你，给你拿 iPhone X 自拍开始。 可以，我这么完美，花了这么多钱，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拍着好，好吧？因为现在我来拿 iPhone X 去拍一个用后置头拍。 可以拍，可以开那个人像 模式， 而且 iPhone 也是有那个就是人像光，就是人像光效的这个部分。 你选光吧，自然光， 自然光 还是说摄影室灯光？ 自然光， 我们现在应该属于摄影室内灯光吧？ 咱们这光很好，咱们这光线非常好，在这里。 还是说选轮廓光？ 轮廓光就能让整个脸的轮廓比较有体系成。 他选的是现在的场景模式，是不是？ 是光的模式，人像模式下的光的模式。来，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啊，把你放在正中间。好，拍完了，他要先转好几圈，他要去处理一下。 处理那个就是你的跟 OPPO 的那个去建 3D 美颜那个模型是一样的。 哎呦天哪！ 他要算一算， 对， 算好了吗？ 完全 iPhone 它那个人像模式啊，真是。一会儿跟大家看哪里翻车啊？ 翻车了啊！ 我再拍一张普通模式的非人像模式的， 好 吧？来，两倍光学变焦以后的哈。天，真是不敢看呐、啊！下面轮到你自拍了。 这么难以那个吗？ 我跟你讲，很负责任的跟朋友们说一下，这个用苹果手机呀、啊， 还不如本人呢，是吗？ 下不去手啊，说真的是，尤其是在给女生拍照的时候，我觉得她太缺乏对于美的认知了。 苹果、 怎么能拍出来是这样呢？等我先删了， 受不了了。 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可能看到， 我的天，上一张就是你拍的吗？ 对， 怎么是这样的？你不觉得比我人要扁吗？ 你赶紧自拍。 哎，我觉得应该让他先看一下，就是什么样子的效果。 把自拍先拍好啊，来。 我们先说一件事情，苹果之前投放了一组广告，讲的是就是 用 iPhone 什么 拍 摄， 所有就朋友当时微信一推，所有人就。 哎，我跟你说，我 iPhone 还好意思出来讲自拍这件事情，因为它真的非常不符合亚洲人，甚至是比如中国人对于 可是我想知道 一个认知， 苹果怎么拍出来比本人还要难看呢？还是镜子是骗人的？ 它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 哎，我不行，我得拿。 它 你理解它 速效是吗？ 其实放大了你的很多的缺陷，它就是异常的真实。因为举个例子，欧美人很喜欢用 iPhone 自拍，觉得它那个轮廓就非常的自然就出来了。而且你看，iPhone 在上次这个宣传中放出来的这一些的样张，其实它都不是选的美，就是亚洲人的意识中美的照片，都是黑人呐、啊，或者是颧骨比较高，都是很有个性的一些脸的照片。 哎， 你就意识到说，苹果为什么要选那些照片放出来？ 而且它大部分是黑白的，对不对？ 对， 黑白就是这样，你看不出你的面色、肤色。对， 强调的并不是所谓的美， 他要的是 Vogue， 而且他要的是 Vogue， 对， 对不对？ 他要的不是红袖， 对。 哎呦我的天哪， 白线扁了，怎么跟喝了二两那个老白干似的？ 这是人像模式下面的一 个，这 个 真的是，哎，这个真的是怪怪的，因为 脸变真的。 你说现在你跟任何一部就是刚才拍过的安卓手机比，哪怕是像这个比如说你毛生觉得下巴扯得比较长的那些比的话，你会觉得那些照片是舒服的，是漂亮的、 啊、这个不是人，这个不是自拍啊， 我知道 是人像模式。 你但凡跟前面的这些去比，就是可以去比一下， 我可以放大， 看翻车的地方、啊、 可是为什么脸变短了呢？我觉得我 看到了没？ 哦，头发那边， 就是在话筒的这个边缘的位置，我们背景墙上面这个网状格是很考验摄像头的。 对， 它这个网状格上面的部分就已经完美虚化了，而下面离近的话筒的地方的时候，就发现还是那些格栅栏啊，还是那些个栅栏，女人还是那个女人，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其实我要说一句话，就所有的合成虚化都有一定程度的翻车的可能性。大家很多人，因为我真正认识很多朋友，就是我在微博上发一张照片，就是拿真的拿那个50的人像头拍出来照片，他会说哦，你的这个虚化太假了。但是我就很无语，因为很多人是没有见过真正相机出来的虚化是什么样子的，他就是他会被这种虚化认为这才是真实的虚化。其实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自己买一个单反，买一个微单，拿那个拍摄人像的话，你才会知道说那种的就是真实的人脸就是虚化效果是个什么样子的。 这样放大的话，你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对，但凡是这种合成虚化，都会有一定程度不符合真实的一个视觉呈现的一个效果。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就是普通模式下的后置头拍人、 哦就是、真的很写实了， 就很写实了、就是、 注意看这个最要命的，我觉得不是说是 好要命 是脸色，就脸色看上去非常的暗沉，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优化的部分。你注意看，就是我们讲前面那些安卓的拍照部分哈，不管讲就是苗山可能对部分产品的这个脸色肤色就不是肤色，就对它的比如说你的下巴的形状有不满，但是说好歹那一组照片里头其实没有特别暗沉的，都是比较亮的，它整个肤色看上去还都是比较 OK 的。但是苹果这看上去肤色就是相对来说 我有点怀疑自己，你现在看我的样子和那照片是一样的吗？ 其实你的照片坦白讲啊，就是如果我们拿之前安卓拍那组里头的话，小米那个其实还是做了有一些优化的，诺基亚那个 X5 以及 vivo 的那个是反而比较接近于、因为 OPPO 那个太白了一些。 那我想知道我现在和刚才拍那个照片我是比较 你现在比如说大家现在看我们的直播，比如现在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直接切给苗山，会发现现在直播这里头苗山的肤色是比较亮的，就是比较润的，但是 iPhone 拍出来那张是感觉上是比较沉的。 那我 注意看这个对比。 那我想知道事实是 你现在看到直播画面那个镜头。 哦，不是因为我们镜头的问题 是 吗？ 不是真的不是。这我也可以做证明。 对，这张照片 拍出来不是你现在的样子， 而且拍出来怎么好像跟喝了二两酒似的，你知道吧？这脸 上脸了，来看自拍。 啊，这个要还好， 自拍比较好，自拍反而就比如说肤色比较白皙一些了，自拍反而比较好一些。 自拍还不错，就是它没有任何的美颜，所以的话它看到。 真实一些， 所以我们讲 iPhone X 是一个极度考验，就是 人 的妆容或者是面部素质的。我们只能说，苗山真的是现在这个面部状态是非常好的。 我跟你讲啊，就是一段这个京剧，就是《梨花颂》里面的一个选段，就是天上荔枝， 有品位， 就是他。哎，对， 那个交通台的女主持人刘天天同学曾经说过一句话：“iPhone 的自拍跟女生有仇。”这是他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名言。最后他自己当时他就买了一个华为的手机哈，所以你能也我觉得也对你也能发现说这个就是女生对于自拍或者人像的要求是什么。其实还是苗山刚才讲的那句话，大家希望看上去是自己，但是他要比真实要更美一些，或者说不能像 iPhone 那样，就是甚至给你照出了一个可能跟我人眼看到的都不如的那么一个场面。 对，我要一个好看的自己。 对 啊， 好看的自己就应该要重返17岁那年。 哦，那是去年哦，回不去了。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基本上告一段落。再次感谢苗山带给我们这么多哈，非常惊喜又精彩又惊吓的照片。 大家看完之后，也估计对于市面上关于拍人像的手机选购也有了一定自己的了解。 对， 什么样的手机是什么样的风格？ 其实我们不说哪个好不好，就他们有各 有 特效和特色。 但其实我觉得。就首先咱们国产手机的拍照跟自拍真的是做得不错了，这一组里头 我们为了未来的手机的人像功能越来越好，我们期待一下吧。 好， 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来用这样一首歌曲重返17岁，送给苗山，也送给所有那些爱美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我们这样一期节目包括上周节目能够更加完美的去选择一款适合于你自己的拍照手机。 对， 感谢大家，稍后将会是活力女 C 客，感谢黄浩，热情光临，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周末愉快。 青春的约会，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照。